第66集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 你小时候怎么那么可爱？糟小晨晨，梦里又不用担责任，老公再带你就踹他们两脚。不哭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伤心了。 本自爆卡车365度无死角接起自己楼顶。季星辰表情严肃地和医生沟通完，确认我没彻底变傻子，侧脸看过来的瞬间又被我捕捉到了。 帅哥，一个人认识一下，我叫李雨征，10岁19，虚岁25，身高191，体重158。我妈落实我爸会去救，会洗衣做饭铺床单，无不良嗜好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脾气对你可以很好，活好又粘人，房产证、车产证、公司股权都可以写你的名，未婚，不对。 我按下心动，兀自道：“ 我想起来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”我喜欢的人。 我眼神不聚焦的寻觅，看向我手臂上的纹身。 他叫季星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季星辰。 难怪我看你像我13多年的媳妇儿，像我家乖乖，我的好哥哥。我叫亲爱的。 脑中被载入的巨量信息冲击的即将重启，我在混沌间将爱他说了无数遍，眼皮沉重的抬不起来。我似乎看到了25岁的我。我嘱咐他要好好带季星辰，我所说的季星辰的喜好他都知道，他能照顾好他。我对自己说， 你要向他说爱。 陷入沉睡前，我露出一个明朗的笑意，对季星辰说了最后一遍爱。我彻底清醒了过来，我没有穿越，因为我看到季星辰正守在我的病床边。我似乎在手术过后醒过几次，但我记不清了。而此刻我清楚地记得近前这个人是季星辰。没有再度失忆，我很庆幸，但我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我看到季星辰正因我而难过。我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显然又博得了他的同情。我才说过不让他担心，会永远对他好的。我又失言了。季星辰察觉到了我的苏醒，摁住了我的手。 别乱动，会滚针，我不会离开。 然而对方并没有像之前几次诈尸时那样无意识地扯着他不放，而是眸光深沉地看着他，缓缓反握住了他的手。口鼻处的氧气面罩将我想说的话堵了回去。我遵守约定，勾住了他的小指摇了摇。季星辰也回想了片刻，神色触动。我用手指轻点着他的掌心，我想写别难过，我想写我没事。脑袋极度昏沉，我在混沌中却清晰地感受到了某种清明，像是极力回想某件事时一瞬间忆起时的豁然。我想写季星辰，我记起你了，我记起先前的6年记忆了。那些存封在时光里的回忆，没有想象中历历在目的冲击性，没有纷繁涌现的戏剧化，像是一个解锁的盒子，平静地躺在意识深处，随意念的翻阅，冲洗出清晰度深浅不一的画面。我能从彼此交握的手上回忆起我们第一次牵手时的场景，那是确认恋爱关系第17天， 我珍视和纪行辰在一起的每一刻，并消极地做好他会时刻离开我的准备。加班过后与他一同离开公司，夜深云静，我才敢趁着夜色的遮掩悄悄走得离他近些。我怕在他的脸上看到厌恶和欺骗，我怕他对我的喜欢也是一场空。贴近的那刻，他主动握住了我的手。我的真实想法是忌惮并抗拒这样的接近，可他的手好温暖，我想多握一会儿，哪怕只有一会儿。复联系列收官之作《终局之战》的首映现场，人满为患。滚动出结局字幕时，仍没有几人离场，有人鼓掌，有人为情怀流泪。影厅的灯亮起，下一场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地排在了影厅入口。我和纪行辰走在人流的最末端，隐秘地接了个吻。我隐秘地试探着他对我的心意，为他戴上对戒，拍下十指交扣的照片当作证明，建立种种无法弃置的关联，将他牢牢绑在身边。他的生日，自驾川藏线出游，见到了积雪的山峰与十月末的第一场飘雪，苍茫的草甸，剔透的湖泊，水与天皆是一尘不到的湛蓝，陡峭的峡谷就在脚下，青藏高原近在眼前，山路蜿蜒，我们的前路一直向上，许久不曾有过的放飞与疯狂。旅途的末尾，驶出国道，探寻世外绝景，将车泊在幽静处，同吸一罐氧气，在车里至死方休地做了一场，将理智与不理智贯彻到了极致。格桑花铺满昼夜，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拥抱牵手，我放飞印有经文的风马纸，诚心祈愿，愿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能平安顺遂，愿我能与纪行辰携手一生。我连许愿都不敢提起真心，然而他说他真心爱我，不只是说说，他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我。我用眼神描摹着纪行辰的脸，回忆起初见时他还带着青年凛然朝气的眉眼，令我心动又不敢动心。我从他脸上的伤疤忆起那年他与家人决裂，眉尾被锐物砸伤，血痕如泪痕般干涸在他的脸上。他紧拥着我，颤抖地说： 李宇辰，我只有你了。 那时我是怎样痛彻心扉的心疼，与此刻一样的心疼。虚乏的手指写不出太复杂的字句，我在纪行辰的手心里一笔一画写下他的名字，缓缓地画了一个爱心。心智19岁的我问过他：我喜欢你吗？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。 现在我可以加上25岁的我的心境，笃定地回答：我爱你。不是喜欢那么稚嫩的感情，而是爱，远超我表现出来那么多的深爱。手术总体还算成功，3天后我从术后的惨状中恢复了些许。曾经的我会将纪行辰放在心里想，3天后可以使用手机的我为纪行辰发送了：想你。